唱出了那些大男孩在青春和爱情面前的那种憨憨的样子。而且怎么讲，60岁了哈，庾澄庆60岁了，他的内心是一直很年轻的。我们祝他生日快乐吧。不过我们本周北京音乐广播向各位隆重推出的全亚洲重磅限定企划 Listen to One Listen 21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了，他们就是 FIR 乐队，是带着他们最新的第9张专辑《钻石之心》。其中新加入的主唱是真的很年轻耶，96年的韩瑞 Lydia。怎么记得飞儿乐团在当年就是因为演唱偶像剧当中的片尾歌而出道的，片尾歌就叫做 Lady。 Through the dark brightest stars， 迎向那曙光，抓住那希望，他们说勇敢耀眼啊，女孩说真的我不敢，太绚烂怕失败，懵懂的期待实现得太快，如果命运只是一夜精彩，该如何再重来？别太快，我也想义无反顾去主宰，我等待放手一搏给自己的喝彩，爱或是悲哀 We'll be right back. 对，就是我们在面对更大的世界的时候，怎么样去坚定自己的那一颗钻石之心呢？因为 Lady 韩瑞其实顶着这个摇滚天团女主唱的这个头衔哈，在刚开始的时候，她其实遇到了很多的质疑，有过很多很脆弱、很胆怯的时候。但是我还真的是挺喜欢他的，在很多时候面向大众的时候，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一些无畏跟勇敢。所以这一首歌 Someday 送给每一个不自信的女孩，有一天都一定能有自信的值得去爱人和被爱。好了，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参与到我们今日份的话题当中。最近各位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是什么呢？喝茶泡脚做美容，健身早睡敷面膜，我想问问看有哪种方式是您最近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岁月有偷走了您的什么吗？你用什么强力来挽留住它呢？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冲刷着，剩下了什么？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纵然似梦啊半醒着，笑着哭着都快活。谁让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雨有时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而和我一起看明白风景。 时光神偷，我觉得这是一封寄给岁月的情书。 像一条小溪，平淡温和又有灵趣，流进耳畔，流入内心。其实我们的生活每分每秒都要和过去告别，而我觉得正是因为童心可贵，才要更好好的长大，也正因为我们不再年轻，所以才更要好好珍惜。歌里有成长，充满了故事，但是没有远方，也没有逃避。你喜欢这种用一份平淡惊艳了时光的感觉吗？我昨天在看了一个星空之下的视频，真的是美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是在内蒙古的好几处，什么旗什么沙漠都不太记得清，唯独看完之后脑海里全是关于美好的印记，就像这首歌一样，很清澈的童声，单纯又美好。 I'm wishing on a star and trying to believe that even though it's far he'll find me Christmas Eve。 I guess that Santa's busy 'cause he's never come aroundI think of him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The best time of the year, when everyone comes home. With all this Christmas cheer, it's hard to be alone. When Christmas comes to town， 清澈的童声，让我们好像置身在一个水晶球当中，一个至善至美的小世界，对吧？而且我超级觉得歌曲好像一直在提醒我们，即使过了往树上挂礼物的年纪，也不要抛却心中的童真，你说呢？有很多朋友告诉了我最近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比如说燕林，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酒，营养均衡，适当运动。特梅普也说少吃多睡狂喝水就比较有效。 Mr. 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练太极，还有就是每天溜达1万步，这真的是溜达呀，不是快走。 其他也没有了。5515说，睡眠质量好是最好的保养了。宋彦君每天骑车上下班，锻炼身体，有氧运动特别好。向着阳光，每天早晨起床后会有喝水的习惯。还有草球野争春说，最近睡上了午觉，觉得睡足觉很保养。嘎嘎以嘎斯，今天是你的生日对吗？保持啊，保持运动，说最近已经很少喝酒了，开始健身。欢乐咖啡时光说，继续健身，继续锻炼身体。老赵觉得保养还是顺其自然的比较好，除了适当注意饮食之外锻炼身体是非常有必要的。老年朋友坚持锻炼身体要适合自己，再有就是要坚持。谢谢你对节目的喜欢。 你输了总会哭，时间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我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天赋，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你去哪里啦，什么时候回家，你说大约在冬季你就会回来，回来啦。你说初一是一个可爱的小天狗，把月亮咬了一口，然后它就一直瘦，等到月亮长回来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瘦？我们手牵着手一起长大，天边云卷云舒说着童话，多想陪你一起浪迹天涯，你的心里也是这样想吗？只要在你身边就不害怕，梦想和你一起青丝到白发，你在梦的那头牵着晚霞，说要为我做一件最美的婚纱。 这首歌来自陈秋涵的《石头剪刀布》，给我们唱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觉，对吧？刚才的这首词很喜欢，你在梦的那头牵着晚霞，说要给我做一件美丽的婚纱。 时间留不住我脸上的泥土，破旧运动裤走过了多少路，你画的长颈鹿我拼命的守护，沙漏在记录岁月的颠覆，汗水滴滴答答，谁的眼里进了沙。 其实长大了，我们不再年轻了，可能才明白了石头剪刀布背后的那个谜语，藏在颠倒的美梦当中。你想想看，布、剪刀和石头是什么？你比划一下，是520。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我想问，如果你把我的心咬一口，会不会也一直瘦？我们手牵着手一起长大，天边云卷云舒说着童话，多想陪你一起浪迹天涯。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 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张开音乐与梦想的风帆，启航欢乐与成功的旅程。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之声官方公众号。7月28日19:30，收听收看《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直播，请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广播之声，不当你的世界， Get ready for it， 只做你的肩膀。 这个夏天，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圣火逆时空点燃，照亮充满希望的未来。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这首歌曲一定让你很心动，对吗？这是一首来自斯洛伐克的一首小歌，名字叫做《我的感觉》，非常的清新，对吗？很感性、很清纯的那个女生，在这个阴天里，像一道阳光从缝隙里照进来，点亮了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首历久弥新的民谣一样，给我们讲述着爱情回归的奇迹。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接受点歌的订单的，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找到六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今天的这份订单来自一位署名叫一群的朋友，他告诉我，8年前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孤独的滋味并自不必说，但是更难受的是职场里的那些个纷争。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但是被逼无奈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幸好有他的出现，他把我从深海里打捞了出来。谢谢你的帮助，谢谢你陪我走过的这一段路，教会了我很多。今天是你的生日，点一首歌送给你，余席，祝你生日快乐。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也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一群朋友，我相信今天于席会听到你的这一首借助歌声的表达，会听到你真诚的祝福。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放手的那一刹那，爱情的记忆似乎也被融进了这样的音乐里，这样的歌声里，只会剩下两分的阔达和一分的感恩，对吗？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最近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宝姐姐说，夏季保养，那防晒霜、防蚊液、不贪凉，一个都不能少。微小微只有在夏天才喝一点点绿茶或者是白茶，而冬天要喝红茶，平时呢也可以是菊普大红袍，但最最爱的是茉莉花茶。品茶高手哈。变形擎天柱说，最近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便是四个字儿：少玩手机。还真是，手机拿在手上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时间都会变得少了很多，原先很多的计划也会变得没有办法执行起来，所以各位远离它。秦未了说，早睡早起，晚上尽量少吃。哎，这点我是认可的，晚上，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吃饭的时间往前，如果有可能的话稍微的提一提，让自己空腹大概15-16个小时，你会发现第二天你的身形真的会轻瘦一小圈。嘟嘟说，最近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就是跑步加散步，偶尔打一打太极。哦，我和 Mr. 梁一样，非常喜欢看女生打太极，尤其是打得特别棒的。你属于哪个段位呢？他说，身体的调养当然还要靠心灵的滋养，看书啊，附上一张难得清静的办公室，先闲在看书，连绿萝都在自在地伸展着枝桠。欢迎各位进入到聊天室当中，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里面。最近各位觉得保养自己的有效方式是什么？ 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老老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O.O. 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 没有的一个人，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每一个日子都值得被记住。1976年的今天是唐山大地震。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 的。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依然记得这个日子。宝姐姐说，那天夜里我爸爸上夜班，那时候我5岁，被妈妈叫醒，睁眼看到灯在晃，紧跟着柜子上的饼干桶就掉在了地上。住在2楼，太慌张太害怕还摔了，把我妈也弄倒了，之后就是住在了地震棚里。 让人觉得不，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好孤独。 古老的唱段真的像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了过去，看见了过去和我们一起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下起安静的， 这首歌其实饱含了燕姿对于自己童年时期自己的回顾，也有对成人世界的处事的一些感悟。就像韦小薇说的，其实一些灾难会能让人更加珍惜生活，珍惜当下。谁说不是呢？现在我们想活下去。这一段的灵感是来自于台湾的民谣，哀悼着我们走失的童年，其实也告诉我们，家是人最好的避风港，家人是支撑我们勇敢前行的力量之源，你说呢？北京时间15:45，空中的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每个工作日的午后3点，为你准时送达你的故事，我的歌，和你一起许愿美好生活。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我寄了张卡片，只是感觉手间仍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100遍，好梦就会趁你睡醒实现。 感谢 感觉，手牵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 记得唱歌的这个两人叫什么吗？没错，梁咏琪和古巨基，这首歌叫许愿，很出色的演绎哈。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偶像派的，让人听着这首歌就想起了自己纯情的那些年代，对吗？其实如果心动的感情淡去的话，你是不是会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去回忆到往昔的那种惆怅和苦涩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保养自己的方式哈。1135说，听着好听的歌和音乐，品着香茗，放松解暑。韦小维也说，最近保养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出汗，总觉得汗水是身体的柔软剂。2012说，夏天晚睡早起，随节气的变化适当的改变方式，心情舒畅，锻炼身体，饮食也要多样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保持童心，你会觉得每天都变得很新奇，你会觉得每天都会很多彩。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其实一点也不难，对吧？每天都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天，让我们学会用童心去看这个世界好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的这首德语歌要特别送给今天过生日的，也是第一位给我发来手写信的嘎嘎一嘎一嘎斯，生日快乐。时间不多，话也不多说，但心意你会知道，我的手写信已经在路上了。希望今后的你的每一个生日，我们都还能够在一起，好吗？我是刘慧，感谢收听。明天午后的3点，我还会遇见你吗？ Mich die Sehnsucht verschlingt, kann nicht mehr schlafen in der Nacht, weil ohne dich mein Leben keinen Sinn macht. Ich habe keine Wahl, ich muss dich irgendwie sehen. 100.000 Mal, ich würde jeden Weg gehen, solange du an meiner Seite bist, ist alles egal für mich, weil du mich liebst und alles für mich gibs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能量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在7月24号至7月28号期间，北广购物折扣不断，聚会连连，全场商品87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东京奥运，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 以下是广告时间。